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69集，纯粹的好人。陆天寒又看了看展昭，见他依旧没心没肺地对他笑笑，似乎并不在意。陆天寒沉下脸，这帮江湖人显然是背后讨论事情，并没约白玉堂，但白道又要白玉堂出头，展昭死赖着不走，宁可遭人白眼，是想听白玉堂听听消息，以免他被人暗算。陆天寒就见展昭对他微微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让他去给白玉堂报个信，让他别来了，这里乱着呢。陆天寒摸了摸胡须，点了点头，笑了。 老爷子，你别光顾着笑啊，你家那傻闺女拖不住玉堂多久，赶紧去报个信儿。 对面吴沙和天尊下意识地看了看殷侯，就见殷侯一张脸那个臭啊，要他外孙受这帮龟孙的窝囊气。这时就见陆天寒伸手掏出银子来放在桌上，展昭暗暗确定这位绝对就是传说中的陆天寒啊。掏银子的动作跟白玉堂一模一样，好像掏的是石头不是银子。 感情败家也家传呀，一壶茶而已，用不用给人家这么大一锭银子呀？ 陆天寒放下银子站起来，却没走，伸手拉了展昭一把。展昭一愣，抬头看他，陆天寒微微一笑。 跟外公回家，玉堂的事情让他自己处理。 展昭眨着眼。对面屋顶，吴沙和天尊按住再一次暴走的殷侯，殷侯骂骂咧咧的， 死老鬼抢我外孙，我才是他外公。 而此时酒楼内的众江湖人则是面面相觑，外公？展昭的外公？什么人呐？展昭也有些傻眼，脑内莫名闪现一个念头， 这算是成功入了白家门吗？你什么乱七八糟。 陆天寒很早以前其实见过展昭一次，当然了，展昭应该是不记得了，那时候展昭还小，大概三四岁吧，殷侯抱着他和殷兰慈一起上山去拜神。陆天寒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有些惊讶，展昭小时候长得太可爱了，特别是一双大眼睛，晶亮晶亮的，好奇地看着四周的人，不怕生但也不调皮，非常乖巧的感觉。陆天寒一开始都有些不敢相信那是殷侯的外孙，怎么可能这么乖呢？那毕竟是殷侯的血脉，为何一点都不邪气？之后陆天寒偶尔也听过展昭这个名字，知道他供职开封府，也知道他是南侠客，成名还早过白玉堂。不过陆天寒并没有太过留意展昭，直到有一天陆雪儿来找他。 你引以为傲的外孙有心上人了。 心上人？谁？ 殷侯的外孙南侠展昭。 陆天寒当时就觉得奇怪，他家玉堂喜欢展昭什么呢？陆天寒开始留意展昭，打听来打听去，再加上观察展昭这些年的行事作风，感觉是个老好人，貌似没什么性格。这世上什么人最难做？应该就是那种纯种的好人吧。如果说纯种的坏人，那起码还性格鲜明的，可单纯只是一个好人，那性格在哪里？陆天寒是了解自家外孙的，白玉堂跟他很像，讨厌平凡的东西，要不然不喜欢，要喜欢的一定是最好最珍贵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无论是选人还是选东西，总之就是挑剔。展昭的性格和白玉堂几乎是两个极端，他家玉堂不是最讨厌那些老好人吗？ 为什么和展昭凑到一块儿去了，而且听天尊说还好的蜜里调油似的难分难解。陆天寒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阴妖王有多厉害，可问题是阴妖王当年一句他和阴侯两家的后人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就这么一句戏言一样随口说出来的话，过了100年还会准吗？可更让陆天寒好奇的是，几乎所有身边自己欣赏的人跟展昭相处过后都非常喜欢他。天尊喜欢他，陆雪儿和白夏也喜欢他，就连挑剔的傻闺女陆灵儿也出乎意料的非常喜欢他。于是陆天寒准备亲自来验证一下。首先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展昭，展昭长得不像阴侯，隐隐约约只有一点点影子，主要还是像他外婆，面部线条柔和，俊朗有些英气，不像白玉堂那么惹眼，但越看越顺眼，尤其是那双眼睛灵气。聊了两句之后，陆天寒点头，虽然性格看着挺开朗随和，但展昭也不是话特别多的样子。出乎陆天寒的预料，展昭一见面就轻轻松松化解了他出的那个难题，让他在阴侯和白玉堂两个里边选一个。其实他提出这个难题是十分荒谬的，无凭无据，展昭大可以否认或者扯开话题追问他是谁，有什么目的，但是他都没有。这年轻人慢悠悠的来了个四两拨千斤，将一个难题化解。陆天寒再一次审视展昭，开始自我反省，果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展昭并不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好人，相反的他精明着呢。他拿个茶包逗展昭显然是有目的的，展昭既然占了上风，却没咄咄逼人地问他有何目的，反而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逗闷子。这也让陆天寒很意外，该怎么说呢，陆天寒觉得展昭这人做事情并不是有很强的目的性，反而会考虑一些别人不怎么考虑的事情，比如说如无必要他不会出风头，不会让对方太难堪，陆天寒就开始纳闷了。 阴侯家闺女是嫁了个多不靠谱的相公啊，估计比那白夏小子还不靠谱，起码玉堂变来变去的性子还是随我，展昭这性子是怎么回事啊？ 等江湖人开始聚集，陆天寒问展昭一些江湖常识，却发现他几乎是一问三不知，觉得有些搞笑。不过这一点倒是跟白玉堂很像，白玉堂身在江湖，但是对江湖事物并不感兴趣，只是陆天寒相信白玉堂不记得这些事儿是因为他懒，而展昭不记得这些事儿，应该是忙着记诗的去了。陆天寒倒是并不觉得展昭没上进心，他自己也是宁可把时间用在云游四海吃喝玩乐上，才不会去争夺什么江湖名利。当然了，陆天寒清楚展昭的背景，这孩子前途有限，不知道他是主动选择目前的生活，还是被迫接受命运的。不过看他说起吃的那么乐在其中的样子，陆天寒觉得也许只是个单纯的吃货而已吧。等到江湖人开始将注意力放到展昭身上，陆天寒看到了暗流涌动之中的冲突。若说江湖人，特别是后起之秀的那群年轻人，他们对展昭应该是嫉妒的。年少成名的他名气几乎是中原武林众后生之首，虽然没有门派，但江湖是个现实的地方，功夫好就是好，实力才是一切。展昭现在的处境，关键问题并不是他没得争，而是他不想争。换言之，如果哪天展昭真的想争什么武林盟主天下第一，只要参加几次比武或者成立一个门派，反正方法多的是，他要的江湖地位瞬间就能到手。命运是掌握在展昭自己手中的，他也有这个能力。当然了， 如果他肯继承祖业，那江湖必定因他而掀起狂风骤雨。好在没什么人知道他和魔宫的关系。陆天寒刚坐下，和展昭交谈了几句，就知道白玉堂为什么喜欢他了。展昭像是一块玉，内敛温润，赏心悦目，却一点都不刺眼。他是个独一无二的年轻人，能带给别人快乐。虽然不明白魔宫众人包括阴侯的教育方法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为什么会将他培养成这样，但陆天寒承认展昭绝对配得上白玉堂。银妖王果然是金口，他说的天生一对就是天生一对。但之后的发展让陆天寒有些不悦，他不悦不是因为展昭，反而是有些自责。阴侯家的人别的不说，但都是很有骨气的。阴侯那老鬼天生就有一副睥睨众生的傲气在骨头里，毕竟认识了100年，陆天寒是了解的。看到展昭的眼神，陆天寒确定他很好地继承了他外公骨子里的那一份傲气。只是展昭很轻松地就做了一个选择，接受这几个江湖人的白眼，换取对白玉堂有利的信息。虽然他不确定能不能得到有用的信息，但目前看来留下比离开对白玉堂有利。陆天寒看得出来，展昭看得很开，他做这个决定几乎没有什么挣扎。简单来说，只要对白玉堂有好处，展昭宁可忍一下没所谓。陆天寒莫名觉得有些感动，就因为展昭连挣扎都没挣扎一下，便轻轻松松就下了这么个决定，由此可见白玉堂在他的心里有多重要。陆天寒为自家外孙高兴，情深似海不是挂在嘴上的海誓山盟，而是做选择的时候那种毫不犹豫。这会儿陆天寒莫名开始犯嘀咕， 臭小子上哪儿去了，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啊。 再想想都是他叫陆灵儿引开白玉堂，于是有些来气，陆天寒放下银子就要拽展昭走。 干嘛在这儿受窝囊气，让玉堂自己处理，大不了甩给对面的天尊。 哎呀，玉堂是亲生的不？外公都向着他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